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杰克多西分身有数之兼任两家上市公司 CEO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主人公是杰克多西，他是互联网企业里一位大红大紫的企业领导人，两家上市公司 Twitter 和 Square 的 CEO。 杰克呢，早年成长在美国的圣路易斯，先后就学于密苏里大学和纽约大学，但是中途退学了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杰克并没有大学文凭。早年呢，杰克为出租车公司做过调度软件，后来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，也在 eBay 上拍卖过自己朗诵的文章。后来呢，杰克接受埃文·威廉姆斯的邀请，加入他创建的博客公司 Audio， 成为了一名程序员。我们在前文 Twitter 蓝色小鸟还能飞多久的上篇中介绍过，创立 Twitter 的这个想法是杰克所在的创业团队想出来的，可以说杰克在这其中功不可没。所以当 Twitter 作为公司独立出来之后，杰克第一次坐上了 CEO 的宝座。于是呢，30岁出头，杰克从一个程序员突然摇身一变成了 CEO。 一方面可以看出杰克本人确实非常有能力，另外一方面却也是锅从天降。成为 CEO 的杰克显然还没有明白如何当一位合格的 CEO， 他既没有办法解决网站不稳定的问题，也没有办法解决 Twitter 的盈利问题，甚至呢，还是每天到点就下班啊，把业余时间用在参加时装设计培训或者练瑜伽上。那董事会如果对这样的 CEO 都能够满意的话，那这可就是喜事儿了。那所以没过多久，这位 CEO 就被开了，创始人之一的埃文接管了 CEO 一职。那这件事情对杰克影响很大，但是失去工作的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机会，并创立了 Square。 这一点呢，让我非常敬佩杰克，他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停止工作，那相反的，他很快重振了旗鼓，再度创业。杰克卸任了 Twitter CEO 以后，还保留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会主席虚职，但是从此之后，他开始充分利用这个职务，给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好处。那比如，他以 Twitter 董事会主席的名义接触各种投资人，给自己的新公司 Square 拉投资。那再比如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告诉大家是 Twitter 的创始人等等。那我想杰克对于自己被搞下台的事情一定是耿耿于怀的，但是呢，这也是急不来的事情。不过从杰克下台以后几年的行事作风来看，我想呢，他一定是对这几年的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省。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，也开始越来越擅长和投资人搞关系，在公众面前宣传自己。杰克的这种变化不但给他的新公司 Square 带来了大量的投资，也让他和 Twitter 的新投资人们搞好了关系。于是万事俱备的杰克在背后推动，顺利地把曾经将他搞下台的威廉姆斯给赶下了 CEO 的位置。最终呢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再次成为了 Twitter 的 CEO。 同时成为两家上市公司 CEO 的人其实不多，其中成功者也除了已经去世的乔布斯，那剩下的也只有特斯拉与 SpaceX 的 CEO 马克思和杰克了。再加上杰克还刻意的在穿着、言论等许多方面模仿乔布斯，那所以呢，很多人将他视为活着的乔布斯。虽然呢，他极力模仿乔布斯这样的举动并不值得推崇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杰克身上的确有很多值得你我学习的地方。比如杰克是如何去分身管理两家公司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。杰克在一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那这里呢，我简单翻译一下他的回答。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8个小时给 Twitter 服务，8个小时给 Square 服务。而如何管理好两个公司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每天都严格按照规范做好每天应该做的事情。具体安排呢，是这样的。周一，管理层会议和公司运作相关的工作。周二，产品开发。周三，市场沟通以及公司扩张相关的事情。周四，开发人员和合作伙伴。周五，公司和企业文化。周六，郊游。周日，反省反馈和战略。从上面的回答，你首先可以很直接地看到一点，如果杰克说的是真的，那么为了做好这两个公司的 CEO 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，他所耗精力之多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。保持按照计划的做好事情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，那一旦哪天不遵守规矩或者不按规范操作的话，时间可能就不够用了。假设杰克所说是真的，那一个人如果能够进行一天16个小时、一周6天的工作，同时还要非常严格地遵守自己制定的计划，我想啊，除非是个机器人，否则常人是很难真正做到的。那最起码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做不到的。 这种分身有术的做法显然是紧密排列时间并按顺序严格执行为代价，但是呢，运营企业难免会有突发事件发生，所以很难说这样就不出任何乱子，长久安稳地运作两家公司。那如果我是 Square 或者 Twitter 的董事会成员，对于杰克同时运营两个企业的做法肯定会表示担忧，那毕竟人非机器，更不是钢铁做的，每天16小时持续工作下去到底可以持续多久？起码呀，在我看来，这种分身工作的方式也许对杰克、对两家公司的股东都未必是件好事。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，我不是股东，那也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。所以你觉得杰克这种兼任两家公司 CEO 的方式妥当吗？欢迎你给我留言和我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